攻读厄斯德拉夏乃赫米雅第二章。在阿塔须西斯王20年尼散月，轮到我掌酒时，我拿起酒来献给国王。我不愿在王面前显出忧愁，王却问我说，你不像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没有别的，你心中一定有愁事。我很是惊慌，便向君王说，大王万岁，我祖先坟墓所在的城池成了废墟，城门被火焚毁，我怎能不面带愁容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我向天上的天主祈祷之后回答君王说，大王若看着好，你仆人在你面前若获得宠遇，就打发我回犹大去，到我祖先坟墓所在的城去重修那城。那时皇后也在旁坐着，王便向我说，你旅行需要多久？你几时能回来？我向君王说了一个时期，王以为好，就准许我去。我又向王说，大王若看着好，请赐我一诏书，通知河西州长放我通行直到犹大，另一诏书通知护守王家园林的阿萨甫，令他给我木料，为做圣殿堡垒的门户、城墙和我要住的房舍之用。赖我的天主慈善的手扶住我，君王都赐给了我。我一来到河西州长那里，便向他们呈上君王的诏书，同时君王还派了队长和马兵协助我。合龙人桑巴拉特和做臣服的阿蒙人托比亚听说此事，很不高兴有人来为以色列子民谋图福利。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停留了3天之后，夜间我和跟随我的几个人起来，当时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有关我的天主激发我的心要为耶路撒冷所做的事，除了我骑的一头牲口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夜间我出来，经过谷门，到了龙泉前，又到了粪门，观察耶路撒冷城墙哪里有缺口，哪里城门已被火焚毁。以后又到了泉门，到了王池，但那地方不能骑我的牲口过去，遂在夜间由山涧攀登而上，视察了城垣，然后转身由谷门进来回了家。我到过哪里或做什么，官员都不知道，直到此时我也没有告诉过犹太人、司祭、权贵、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于是我向他们说，你们都清楚我们所处的苦境，耶路撒冷成了废墟，城门被火焚毁。来，让我们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垣，免得再受人耻笑。随后，我又向他们报告，我的天主慈善的手怎样扶住了我，以及君王向我说过什么话。他们遂说道，起来，大家一同修建。众人勇气倍增，遂着手进行。当合龙人桑巴拉特、做臣仆的阿蒙人托比亚和阿拉伯人格生听说这事，就讥笑我们，侮辱我们说，你们在那里干什么？要背叛君王吗？我答复他们说，天上的天主必要使我们成功，我们是他的仆役，要动工兴建， 至于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也无可留念的事物。